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61章。家下我哋喺水底里边，根本上冇办法开口讲嘢。强大嘅吸力同埋快速嘅水流，等我哋只能够半眯住隻眼。依阵时视线虽然稳稳阵阵咁钉咗喺佢原地，但係我哋闭气嘅时间最多只係得2分钟左右，然之后就一定要浮出水面换气。如果咁样样一来一回，这个体力消耗呢就会好大，可能冇几次我哋就会冇晒力。到时就真係会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啦。所以而家咁揽住丝先只係暂时嘅办法，我哋一定要快啲摆脱呢一个水域先得。就喺呢阵时，我忽然之间睇到水底好深嘅地方有一嚿黑蒙蒙嘅嘢顺住嘅水流嚟我哋冇几远嘅地方卷咗过去。好似系啲咩大鱼一类咁嘅嘢。水底里面真係好混乱啦，豆腐揽实得丝先用我头猛咁撞我。意思呢就即係催促我快啲諗个办法係脱离险境。如果家下我能够讲嘢嘅话，我一定係闹佢个狗血淋头。你阿爺你真係当我係哆啦 A 梦咩，话諗办法就諗到办法。我心里面亦都好急㗎嘛。但係呢我明白越係紧急嘅时候呢就越唔能够急。我强迫自己冷静落嚟。尝试住同阿师先打个手势，示意佢转身行返转头，期望佢可以睇得懂。不过唔使讲啦，我真係高估咗佢嘅智商，因为师先而家喐都唔喐。思嚟諗去呢，只有豆腐另转身行返转头，咁先可以带动师先嘅。我即刻諗出个办法，叫大家就调换位置，顺住师先慢慢移动嘅方向，将阿豆腐嘅位置呢就换到咗师先嘅背后。咁而家豆腐呢就喺个背脊嘅揽住阿师先。由于师先挡住啊，豆腐就唔至于被冲走啦。跟住呢就开始移动双脚就向前进。师先果然就喐起上嚟喎，佢就带住我哋三个人就开始逆行。虽然讲而家嘅姿势有啲奇怪，有啲似好似豆腐抱住师先喺度跳舞咁。我同阿欧阳轩两个呢就好似两隻树熊咁一左一右喺阿师先嘅身上。不过就命仔紧要啊，仲边个喺度在意呢啲嘢啊？随住丝线嘅移动，嗰啲顺住水流被吸过去嘅嘢，而家就睇得更加清楚啦。直到家下，我先好惊讶咁发觉，嗰啲好似大鱼一样嘅嘢，竟然系一具具人嘅尸体。水里边点解会有咁多死尸嘅？唔系喎。我而家仔细咁睇过去，嗰啲尸体同埋之前自杀嘅粽子嘅装束系一模一样嘅，好明显系古尸。咁嗰啲粽子明明系软粽子噶，点解会出现喺水底呢？我心里边即刻就冒出咗两个字：水鬼。豆腐吓到块面都白晒，而家欧阳轩几乎亦都谷唔住啖气啦。无奈之下，我哋只能够顺住个绳索就浮到咗水面上边去换气。我哋三个人扯住条绳浮出咗水面，欧阳轩就搏命咁扯住粗气，一句话都讲唔出。豆腐就嘻嘻哈哈咁，然之后咧就喺度讲：水里边。我讲：唉，唔好讲啦，点知道嗰啲系咩嘢啊？如果讲系硬粽子，咁呢啲粽子嘅来源又喺边度呢？如果讲系软粽子，咁呢个情形就更加可怕啦。讲明呢佢哋已经盯上咗我哋三个人。再諗深一层，我甚至怀疑欧阳轩发现嘅嗰一具咁嘅浮尸，80%可能都系一个幼利嚟嘅。呢啲咁嘅鬼嘢专登将我哋印过嚟。豆腐睇住我吞咗啖口水讲：如果系水鬼，咁我哋仲落唔落水啊？我咬咗咬牙，我讲唔落就系死路一条，落啊！呢阵时处于安全区嘅中工，佢哋用探照灯打住个信号，问我哋系咩回事。我即刻发咗个警示信号过去，示意咧呢度情况危险，叫佢哋唔好过嚟。跟住我啊同阿豆腐岌咗下头，示意啊落去。三个人就按照原计划，由阿豆腐嚟操纵住丝线向后退。 而水底啊嗰啲嘢仍然都存在，但系咧就冇咩危险，亦都冇话向我哋靠近。冇几耐，正当我感觉到水流啊慢慢平稳，好快就要离开呢一片水域嘅时候，忽然之间，丝仙啊突然停咗个脚步啊，跟住好似睇到咩咁，猛咁就喺个水里边跑起上嚟。大家都知道嘅咧。平时呢佢跟住豆腐喺身边呢就慢慢咁行嘅。但係呢阵时真正一跑起上嚟，嘩嗰、那个速度真係恐怖。再加上水流嘅阻力，一下子我捉住丝仙嘅手差啲甩手。而家丝仙就喺水底下猛咁喺度跑，水嘅阻力变得好大，我根本上擘唔开眼，我脑里面只有一个念头，你老尾你究竟发咩癫呀？一般情况底下，丝仙呢是睇到食物佢先会咁样嘅。而家唔通讲水底下边有啲乜嘢好引人嘅千年老种子。我完全擘唔开双眼，全身啲力呢就集中晒喺两只臂上边死死咁箍住丝仙。只係怕稍微一松嘅话就会被水流卷走，亦都无从得知到豆腐咗两个究竟系点啦。紧急嘅情况下一秒，我忽然之间感觉到自己都开始下沉。按照道理嚟讲，我哋已经喺水底㗎啦，亦都唔知丝仙带到我哋去咩地方，竟然感觉到下沉。我个耳膜嘅几乎可以感觉到水嘅压力有啲开始痛啦。与此同时，我肺部嗰啲空气亦都消耗殆尽，搞唔掂，我终于就开始逐水啦。冇试过真正缺氧逐水嘅人呢，系根本上冇办法理解嗰种嘅痛苦。佢真系要人哋恨不得快啲死咗去算。我心里边冒出个念头讲，唔得啊，唔能够任由丝仙咁带住我哋走啊，会死人噶。只系可惜，而家已经冇得拣。由于缺氧，我成个人已经系几乎揸唔住丝仙啦。喺呢阵时，就算系松咗手，亦都冇办法去抵抗对水流嘅吸力。咁接落嚟嘅后果就肯定系逐死噶啦！痛苦当中，我努力咁睁开只眼，想睇一睇豆腐嘅状况咧。最后一眼，我只系睇到豆腐喺水里边焗到涨晒嘅衫，其余嘅就再都睇唔到啦。喺一种咁嘅逐水嘅情况底下，冇办法系深度昏迷嘅。我一直系处于一种好痛苦当中，大脑根本上就冇办法思考，只系记得自己系一直向下沉，跟住个脑就一片空白。意识恢复翻嘅时候，我觉得个肚啊好胀，好呕心，嘴里边嗰啲水啦猛咁向外吐，胀到痛嘅大脑好耐先反应过嚟。第一眼就睇到豆腐块面。佢就正喺度同我做緊人工呼吸喎，唔好误会呀，唔係嘴对嘴嗰隻。正確嚟讲呢，应该係呢个空腹按压嘅人工呼吸。见到我醒过嚟，豆腐松一啖气讲，哇好啊，你冇傻到㗎嘛，可唔可以讲嘢呀？由于大脑长时间缺氧，我冇变成植物人已经好唔错啦。家下唯一嘅感觉就係好鬼想呕，不停咁就掠水，然之后呢个头痛得非常之紧要。虽然我能够明白豆腐的话，但是自己一时之间乜都讲不出，只能够眨了一眨眼，示意自己明白了。咁豆腐慢慢咁吐了一啖气，只手就揈了一下，指住我哋而家所处的地方讲：，哎，醒过嚟的时候就嚟出呢度，呢度啊连接住地下的水口啊，木头同埋圈圈都唔见咗。我就睇一睇呢个地方。睇嚟呢度离个地表层嘅沙土已经好远，深入到地底，周围都系黑色、红色相间嘅岩石。依阵时我虽然瞓喺地上，但系呢个耳里边仲系听到水流嘅声音嘅。睇怕而家讲话处呢个地方，应该就系一个地下水冲出嚟嘅空洞。足足啊过咗二十几分钟，我身上边消失嘅力气先慢慢恢复过嚟。而喺呢二十分钟里面，我亦都听到豆腐讲咗后嚟嘅情况。按照之前嘅情况分析呢，欧阳圈可能係喺丝仙突然间改变路线加速嘅时候就甩咗手，所以就失踪咗。佢呀毕竟係个姑娘家，丝仙当时咁突然间加速，水下边嗰啲冲击力真係好大嘅。当时连我都差啲甩手呢，更加唔使讲佢啦。 而我同豆腐呢，而家嚟到嘅呢一个地方呢，可能就係俾啲水流冲到嚟呢度，或者係俾诗仙带入嚟嘅呢，家下就有啲讲唔清。而诗仙自己去咗咩地方，咁就更加完全冇晒头绪。诗仙嘅下落不明，欧阳圈又生死未卜。总之家阵时就剩得我同阿豆腐。喺豆腐嘅叙述过程当中，有一点我係好唔明嘅，就係论起肺活量同埋潜水能力嚟讲，我係绝对比阿豆腐犀利嘅。点解我都逐水啦，豆腐就安然无恙呢？甚至乎仲早醒过我添。按照豆腐嘅讲法，佢当时自己逐水晕咗过去，但係醒过嚟呢就冇咩逐水嘅后遗症喎。咁究竟係咩回事呢？睇住我怀疑嘅目光，豆腐亦都跟住拗晒头咁讲：唉，我都唔知咩回事啊！可能系我人品好啦，系嘛？所以咧，我话咧，做人咧就多行善积德吓。以后啊，见到扑街嘅阿婆咧，就千祈咪氹友啊！啊，你咪衰仔，而家仲喺度润我。不过睇佢而家副样都闻出咩嚟噶啦，我只能够啊揈咗揈头，撑住只手啊坐咗起身，及咗一下周围嘅环境。呢度系一条明显经过咗几千年冲刷而形成嘅空洞。我哋呢阵时就喺个洞嘅入口，脚边呢就系好似一个井口咁大嘅洞，里边啊全部都系水。空洞嘅身后边就系黑蒙蒙嘅一片。豆腐就顺住我嘅视线睇过去，讲：我一上过嚟就急住嚟救你，都冇睇过后边添。呢个洞啊，望落去好似几深啊！你知道啊，我唔鍾意钻窿。过往啲经历都话俾我哋听，唉，钻窿真係冇咩好嘢。唉，不如我哋啊唞一唞，顺住呢一条咁嘅水道返去吧。好彩呢，而家我哋两盏嘅头灯都係好嘅。我关咗豆腐嘅嗰一盏，等佢呢就节约下电源。跟住我讲：小豆，咁诗仙你仲要唔要㗎？豆腐听到好似有啲唔明白喎，佢又问：咩意思啊？木头我系想唔要都唔得㗎。我系指一指前边嘅黑暗地方讲：如果你仲想要佢嘅话，你就要捐窿啦。嗱，你睇下嗰样嘢系咪喺佢身上㗎？豆腐眯住只眼一睇，佢系跑过去，然之后就将一包跌咗喺冇几远湿到淋嘅香口胶啊执咗起身。豆腐平时呢一般就将个诗仙当成个儿童包裹，反正诗仙就唔会攰嘅。呢一路上边豆腐啲咩装备啊乜啊剩啊咁啊全部孭晒喺诗仙嘅身上。其实呢我亦都想偷懒嘅，但係我个人就冇咩安全感，天生就好警惕，担心呢就会发生啲咩紧急状况嚟唔切攞装备，所以呢我就一直自己孭住个装备包。豆腐条友呢就连俾诗仙买嘅衫都带好多个袋嘅。嗰啲袋入边就装住晒啲咩银仔啊香口胶啊指南针一类咁嘅嘢。咁梗係呢仲有包括埋豆腐鍾意嘅嗰啲咩牛肉干朱古力啊薯片啊咁等等嘅嘢。呢一包湿到淋嘅香口胶一睇就知道系诗仙赖低㗎啦。八成可能就系从啲袋嗰度跌出嚟嘅。